光明頂， 浩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我哋喺上星期五晚啊，讲完香港嘅李香琴同埋欧嘉伟咧，先讲啊。星期一咧，我哋即系遵众要求讲翻，即系而家美国大选之后嘅乱局，尤其一月六号之后，系嘛？ 系。 咁我哋睇到咧，即系呢几日咧吓，无论系一啲吓、你支持边边都好咧，都觉得而家美国局势非常之魔幻啊。用一個魔幻嚟嘅形容，今日呢個美國國會有一啲抗議者衝咗入去啊，肢體衝突啊，啊呢啲咧，嗱雖然你我啲理性嘅嚟睇咧，就其實 no big deal， 當呢班人係犯法 ，OK 係犯法嘅，咁佢哋都明知自己係犯法嘅，咁但係咧，我哋睇到咧美國國會裏面佢哋冇放火咧，第二就冇啊選委裏面嘅一啲牆壁上面掛嘅一啲啊。傳統嘅美國嘅傑出人物嘅名畫啦，咁我見到有抗議者搬走一個即係惡作劇咁搬走一個咁嘅係咪嗰個議長啊前邊啊一個權柄嘅物品啊，定係搬咗張凳啊？呢啲當然咧係要呢個依法違法啊，呢啲咧係要追究賠償啊，係嘛？ 嗯。 咁但係你話係咪構成一個所謂嘅暴徒咧？咁我哋睇到啦，因為咧睇唔係好完整嘅。 嗯， 系咪？ 嗯， 咁咧，所以话啊，一啲喂，咁有人将呢个国会同埋香港立法会比较咧，呢、這个亦都系反智嘅。呢、這个咧，我哋日后咧再讲，好多人都讲咗先嘅。呢、這个我唔想嘥口水啊。但系卒之咧，呢、這个魔幻咧就系、是、有人咧系将列根嗰阵时30年前嘅名言。如果法西斯主義降臨喺美國，佢將會用自由主義嘅面貌去出現。嗱，呢句説話到底有幾真呢 ？How true 啊 ？This argument 啊 is 咁你咧，即係而家大家可以有唔同嘅睇法，係嘛？但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美國嘅社交媒體同埋主流傳媒啊，佢嗰種對新聞同埋言論嘅打壓咧，已經係毫不掩飾。同埋咧赤裸裸表現出嚟。 我記得咧，喺好耐之前一路以嚟咧，對於西方嘅言論自由有一句，據說係引自伏爾泰嘅名句， 嗯、 但係咧就好有爭議啦。究竟係咪佢講過？就係、是、我雖然唔認同你嘅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言嘅權利。我相信咧喺即係好多爭取自由啊，或者係我哋去講言論自由嘅時候咧，甚至講課堂上邊咧都會講過呢句名句。咁、 嗯、 啊，但係今次Twitter 啦，同埋其他嘅社交媒體啦，封鎖永久封鎖 Donald Trump 嘅帳號同埋其他支持者嘅帳號。 個仔啊， 係，仲有其他嘅 細嗰個仔啊，阿 Baron 啊， 係。咁咧，你就見到咧，所引用所謂伏爾泰嘅名句啊，講言論自由呢個咁嘅西方嘅精神咧，係一句笑話嚟嘅。 而家開始說笑話。 如果再引呢句說話咧，我諗係已經係變成一個真係一個荒謬嘅笑話。 係啊， 嗯。 咁所以咧，你話魔幻嘅結果咧，就係好多人，唔論你係支持拜登定係支持 Donald Trump， 嗯， 係由1月6日開始不再信任美國， 嗯， 呢個係好正常嘅。 喂，唔止喎，仲有一樣嘢喎，民主黨嗰邊咧話 Donald Trump 係已經咩精神有問題啊，唔能夠履行總統嘅職務 啦。 我直情覺得好似去咗前蘇聯嘅年代，你都記得咧喺一啲極權專制嘅國家咧，係、通常將一啲異見分子咧混入精神病院嘅。 沙哈羅夫 係啦，就話佢係精神有問題，其實佢唔係咩反政府。 史泰林時代 係啊， 話佢強烈反對嗰種立場咧就係精神病， 於 是拉佢入去所謂嘅 asylum。呢啲係蘇聯嘅所謂， 係仲有咧，係進行一啲咧藥物嘅所謂嘅治療，其實咧就打啲強烈鎮靜劑，懵仔針， 飛越瘋人院裏邊做， 或者割除個腦葉，就令到佢咧痴痴呆呆咧變成一個廢人。 一個上海少女喺上海機場曾經對中國最高領袖嘅肖像潑墨啊， 嗯， 嗰、那個 係咯、 女仔啊， 係我唔記得咗個名，但係即係 都話佢係精神病， 係啊。 所以啊，而家你嗰啲佩洛西或者嗰啲支持者話 Donald Trump 係精神病，咁你信唔信咧？ 嗯， 咁啊好多拜登支持者會相信，而且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就話佢黐咗線啦。 嗯， 咁啊呢個咧同樣咧，當我哋係一個保持一個獨立客觀嘅態度嚟講咧。對於 Donald Trump 陣營呢邊講嗰啲嘢咧，我哋都冇，我哋都從來都話呢個咧係傳言，係未經證實。 係啊，因為佢都冇攞唔到誒舞弊嘅具體證據啊。 講 嗰 呢個叫做咩法蘭克福啊，嗰、那個 Dominico 啊呢一個電腦啊嘅搶奪事件啦、啊，話呢啲我哋當時係轉述過，但係亦都話咧呢個未經證實，同埋唔係好令人入信。 嗯， 所以喺呢個充滿假消息嘅。社交媒體嘅世界咧，如果而家呢啲咁嘅 Amazon 啊，或者 Facebook 啊、Twitter 先開始封咧，如果你係要封嘅話咧，你應該四年前啊，針對 Donald Trump 種種不經證實嘅傳言，話咩通俄啊，有好多對佢嘅種種嘅詆毀啊，又話咧佢喺莫斯科訪問嘅時候曾經咧點樣召妓啊，嗱呢啲佢唔會去封喎。 嗯， 直到而家啦，因为呢个西方政治正确啊，俗称呢啲咁嘅左交嘅病毒啊，越嚟越嚣张嘅时候咧，佢哋开始封啦。 嗯， 封啊封边个咧？ 嗯， 就封啊 Donald Trump 呢边啊。 系啊， 正如呢个国会前议长啊，呢、這个金里奇啦，唔系朱利安尼啊，金里奇咧唔系黐线啦啩？佢发表了一篇文章话，点解佢唔承认拜登系总统？ 嗯。 佢好冷静同埋好理性咁铺陈出嚟四年来发生咩事。 嗯。 就係、是、呢当拜登当呢个 Donald Trump 四年前就职嘅时候一百几个民主党嘅议员呢係杯葛出席佢嘅就职嚟係低温已经开始係咁。 嗯。 ok? 嗯。 然后呢明星麦当娜嗰陣时呢就喺佢就职嗰晚呢就喺嗰个社交媒体话佢恨不得今晚呢就炸咗个白宫。嗱呢啲呢喺嗰個西方社交媒體咧，呢、這個咧以今日嘅標準係仇恨言論嚟嘅。 嗯， 佢哋係唔會封嘅。 嗯， 嗱，如果你諗下到阿拜登就職嗰日，啊，有一啲南方民兵組織話佢恨不得去炸白宮咧，你話推特、Twitter 同呢個 Facebook 會唔會封咧？嗱、 嗯， 呢個明顯嘅雙重標準。 嗱 ，Facebook 唔使講，你嗰個好高層次，我講啲低層次。我相信好多人都見過咧 ，Facebook 上邊咧有好多係詐騙嘅銷售，或者係一啲呃人嘅網站，都一定會見識過噶啦。 佢唔封噶噃， 佢唔封噶噃，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收咗廣告費，佢就會咧因應嗰個大數據嘅演算咧，就推呢啲嘢俾你。咁啊，我都有朋友中過招嘅，就上去根據呢啲 Facebook。嘅廣告咧就上去買嘢，雖然咧數字唔多啊、 嗯、 啊，但係最後咧係詐騙嘅網站嚟。咁、 嗯、 我問一句，咁 Facebook 如果你守 Donald Trump 依關守得咁靚，守得咁嚴，點解你收廣告費之後，你又會繼續容許依啲詐騙嘅網站嘅出現咧、 嗯？ 而點解你唔去核證咗依啲銷售嘅網站係咪詐騙，你先至去收佢廣告費同埋俾佢推去你個客户度咧？嗱，依個更加係真憑實據嘅標準，雙重標準。 呢、這個就係西方自由主義者虛偽啊嘛！我哋就又唔係話認叻。我十幾年前已經喺光明頂率先咧，就指出政治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 呢樣嘢。其實都唔止廿幾年前，我嗰個第一本出版個專欄結集叫《太平時河畔》咧，已經咧 記得 係第一次係同香港人講過，話倫敦英國依家出現一個叫 politically correct 咁嘅。 嗰時依個 term 咧係好冷門嘅， 好邊緣， 淨係學術界裏邊， 同埋當係笑話嘅。譬如話，你唔可以叫一個人肥， 嗯， 係嘛？你唔可以叫話一個人叫矮，矮咧你只可以話佢叫做 vertically challenged， 嗯。 系嘛？肥咧，你只可以叫做系咪？叫做系咪？叫做叫做 body weight disadvantaged。咁我嗰阵时系当笑话咁样嚟到介绍啊，因为嗰阵时真系冇人理嘅，当你黐线啊嘛呢啲，即系你传统上你 fat 啊、short 啊、生得高啊呢啲咧，系原来有嗰阵时一班极左嘅咧，已经喺西方学术界提出啲咁嘅理论啊。系咪我哋嗰阵时咧系唔会 take it seriously， 因为呢个系反人类同埋咧反呢个反智。 甚至 但是三十年几年来他逐步去膨胀，进入呢个西方主流社会，系咪？而家都知你搞到你睇到佩洛西喺个众议院嗰度颁布一连串嘅个新词汇，呢啲咧就系1984里边所有嘅 new 所谓嘅 new speak， 佢又要废除 mother 同埋 father， 只能够统称 parent， 唔可以叫 brother 同埋 sister， 只可以叫 sibling。这个呢是将它共产化和太平天国化。是不准讲太平天国还好一点，叫大家统称兄弟姐妹。它现在还不是，它连兄弟姐妹呢都删除。 我记得那时你讲过那些，譬如说肥定是不知点那些，又说那些什么体能定是运动。 Disadvantage 或者什么 challenge， 那些呢。 什么 challenge？ 那些这样的字眼嘛。 好戆居的。 是奖励或者是在度粉饰一些呢劣质的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因为无论啊，当然除非你是有疾病啦，咁另计，若唔影响另计啦，咁其实好多大部分啊，肥胖或者是咧三高，包括我自己都有份啊，咁咧都是因为饮食或者运动不足。 你可以改变噶嘛？ 呢个是一个自律嚟嘅 self discipline。 系啊，冇错 啊。咁所以咧，你将佢粉饰呢啲咁嘅人，佢哋自己嘅身体状态变成一个字眼，系令到佢哋觉得好 comfortable， 好舒服。其实你 系 奖励紧一啲 系啊。 唔好嘅生活方式。 咁我廿几年前咧，我睇呢班点嘅叫 politically correct 嘅 dictionary， 我已经醒觉哇！如果有一日你话矮，你只能够讲叫 vertically challenged 嘅话，咁系咪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啊？呢套戏你会唔会禁咧？ 白雪公主都领嘢啦，里边有任凭咗一种。白种人优越， 你马戏团里面用一啲侏儒啊，企喺马背嗰度表演呢啲玩意，我嗰阵时卅年前我已经略略有呢个空笑，呢啲会取消噶嘛？因为咧，你利用佢身体嘅缺陷咧，系嚟到取悦观众，虽然有钱赚。OK， 嗱 呢个百几年前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有啦。好啦，你如果取消咗嘅话，呢啲侏儒啊，即系身体得嗰两三尺嘅人士啊，佢哋系少咗做。马戏或者少，甚至少咗做明星嘅机会。咁咧咁样啊，其实你咪剥夺咗佢哋啊，系形式。如果佢哋自己几同意嘅话，你咪剥夺咗佢哋嘅呢个生存啊，某种嘅权利咧。好啦，最推而求其次，咁马戏团里边嘅小丑啊，系咪以自己嘅生得或者嗰个面啊，鬼到鬼五马六，行下街就生得笨啊？于是咧。行两行，俾人有一个香香蕉皮啲一啲，又细路仔哄堂大笑。喂，以后呢啲传统嘅小丑啊，一啲表演嘅演员啊，包括佢延伸到啊粤语片里边嘅西瓜跑啊、猪油糕啊、矮冬瓜呢啲咧，系咪要禁绝咧？ 系都好啊，豪生啊，喺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啊。 呢、这个政治正确三十几年咧，由极少数同埋咧一啲咧极不正常啊嘅边缘势力开始，而家咧系逐渐壮大，进入呢个主流社会，终于影响到其实每一个人嘅言论自由，甚至系家庭伦理嘅概念。OK， 呢三十几年来天翻覆地，喺三十几年前嘅八十年代末期，西方嘅自由主义势力系坚决反对。全球化嗰陣時嘅全球化就係可口可樂、迪士尼、顯學石油啊，同埋咧美國嘅呢啲咁嘅重工業啊，因為咧佢話呢啲咁嘅全球化係帶嚟污染啊，同埋咧對第三世界廉價勞工嘅剝削。嗰陣時咧，我喺 LSE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讀國際關係嗰陣時咧，就係、是、有一科咁嘅，就叫 multinationals 同埋 globalization。对于 third world 的 cheap labor 的 exploitation， 那种这样的研究是温维的。是不是好了，但是当这一班重工业和这些这样的迪士尼的这些呢，慢慢是被华尔街的银行和 IT 和这个一些轻工业的厂，即是自从 Made in China 加入，即是说克林顿批准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和加入世贸，然后呢那些厂搬晒去中国之后呢，这班左翼对于全球化的批判呢就减弱了。 因为点解？因为佢哋开始咧享受到 利之所至啊！ 残酷剥削中国血汗劳工咧，原来得到你喺 Walmart 嗰度咧，系一啲咧牛仔裤 T 恤，由牙刷、牙膏至到咧呢个床板、窗帘布、啊雪柜咩，全部都 Made in China。于是佢哋开始 shut up， 因为佢哋换取得咧长达二十年嘅低通胀。 嗯， 也令到佢哋嘅生活咧系觉得好美好，所以嗰阵时喺九十年代渐入咧，你要睇到几套电影，一套叫《人鬼情未了》，我哋睇到几个 yuppie 开始过一啲咧好年轻但系好富裕嘅生活，跟住宋美嗰套叫《Love Actually》真的恋爱了，系一套典型嘅 liberalism 之下，系迎接 Tony Blair 同埋呢个叫做 Bill Clinton 啊。啊！呢、這個戰後嘅一對孖寶咧，係掌呢、這個接掌西方大權嘅嘅一套咧，叫做《攻殼作》嚟嘅。 嗯， 全部 propaganda。 嗯， 裏邊一場戲咪一個黑人嘅細路仔喺個窗下邊喺度對一個白人女仔唱情歌 ，Kieran Knightley。哇！我心諗，喂，這個 London 唔係我熟悉啊，住咗咁多年嘅倫敦。呢、這個好假。 我打個香港嘅譬如啦，即係雖然唔係一樣，即係等於一個嚇喺、啊、中學或者係大學年代咧，佢好篤信左翼，佢好似做你講嗰啲，即係咧批判呢啲血汗工廠啊，或者咧就去關懷第三世界啊，咁喺個讀書嘅時候，咁但係咧當佢畢咗業加入咗，譬如話一啲銀行啊、基金公司啊，或者佢已經成為一啲公關公司啊，或者係一啲咧企業裏面嘅高層嘅時候咧，佢開始享受緊一啲叫做中產或者富裕嘅生活，咁佢咧。可能佢以前系争取女权嘅，喺个大学里边，但系佢而家屋企可能请三个菲佣印佣嘅， 当然啦， 啊用廉价嘅价钱咧， 百分之 去请佢哋，仲要合理化系，其实系帮紧佢哋屋企， 系， 咁跟住当然佢会淘宝啦，佢一定会啊，因为平嘛啲嘢， 你淘宝买， 但系佢唔记得咗，佢读书嘅时候咧，佢系谴责紧呢啲即系环保啦，因为淘宝咧你要运好多嗰啲纸包装啊纸盒啊，跟住咧由背后咧。又是一些血汗工廠啊廉價勞工啊他完全不記得曬咯因為他享受緊呢啲廉價嘅物品他享受緊呢個屋企三個廉價嘅工人嘅服務嘅時候呢咩火紅年代啊咩大學嘅時候嘅抗爭啊乜嘢環保啊乜嘢人權啊乜嘢女權啊呢啲全部已經消失 了。呢啲跟住嗰啲 Hong Kong U 火紅年代北上啊去嗰啲工廠啊人民公社啊，听嗰啲咧工农兵嘅回背，又翻嚟佢哋办一份杂志，嗰时一版叫《盘古》啊， 嗯， 然后咧喺度吹嘘咧呢个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种社会主义系点样咧，系实践咗人类嘅理想， 嗯， 喂，我目睹啊呢啲，即系我前面嗰句喺香港嘅时候目睹，又去到英国咧，发现呢股苗头咧系慢慢喺嗰边出现， 嗯。 是咪嗱首先我一定系 liberal 嚟嘅。 嗯。 是咪我而家要再三声明。因为呢 ,liberal 嘅意思呢就系崇尚思想自由。就系、是、呢反审查。是咪同埋呢就系、是、呢要呢主张呢系要关怀呀基层贫苦人嘅生活。呢个呢天公地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系咁。但系到咗九十年代尾系呀呢个叫 classical 古典自由主义。 所以是好大喎所以今日开始呢我哋几集啊你唔好走啊几集呢就细说重头。呢一个美国病啊而家新出嚟呢个美国病嘅病源喺边处 嗯。 同埋呢喺周围嘅地方你睇到啲咩分支啊。係咪点解会今日堕落到今日呢个地步 嗯。 然后香港人点样下一代点样去自处啊我哋今日开始细说重头。所以几晚呢嗱呢个呢各位如果真系啊，你捧场开光明顶啊，唔好走。 系啊， 系嘛、啊？因为喺第二啲所谓嘅 KOL 同埋嗰啲咩教授系唔会咁样同你讲嘅。 唉，即系嗰啲就揾食，有啲系嘛，即系明嘅。 我哋呢个预测叫左教一定咧系会 br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或者对西方嘅民主形成嘅威胁越嚟越大咧。呢、這个唔系危言耸听啊。 嗯。 十几廿年咧，我希望我预测嘅系假嘅。 喂，如果你用 系唔会成功， 用宗教角度， 今日呢个魔幻出嚟， 用宗教角度或者属灵角度咧，因为敌基督借助， 冇错， 呢啲左交， 所以列根话嘛， 去颠覆人类嘅文明啊！ 列根话，如果有一日法西斯主义降临喺美国，佢必定以自由主义嘅面貌出现啊嘛！呢、这个即系话，如果有一日你见到啊呢个基督降临啊，你小心啊！呢、这个 second coming 分分钟系 antichrist 嚟嘅， 咪甚至系假先知咯。 所以你而家睇下，而家喺个网络嗰度，嗰班人嗰班左翼开始清算啊 Donald Trump 同埋 Republicans。 嗯， 唔好话呢啲系极左啊 ，OK？ 除咗有一个议员咧话要将 George Hawley 啊系生剥皮放落个盐罂之外，连呢个奥巴马前助理同埋 AOC 已经话要追查所有同过 Donald Trump 做嘢嘅人啊，等到喺华盛顿里边无立足之地。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呢、这个政治正确咧，我自己亲身嘅体验咧，喺外国即系90年代中期开始。喂，嗰时觉得咧，冇错。当啲 liberals 咧，佢喺度教一啲文化嘅 subject 嘅时候咧，初初会令你眼界大开。我都讲过啦，我喺英国读嗰个电影理论啊，即系呢个电影学院咧，佢里边有一科咧就系专门研究美国30年代至50年代嘅女主角形象。里面咧举咧，譬如 Rita Hayworth 啊，同埋仲有呢、这个伊丽莎白泰勒，同埋跟住一扎咧希治国嘅金露华啊、珍纳利啊、阿加里斯基尼，然后咧佢就喺呢个电影里边一套理论，佢话咧呢啲女主角咧系嗰阵时衣冠楚楚嘅西方绅士男性霸权嘅眼中系一种猎物。嗱，確實咧，你睇到希治閣咧，佢真係啊，佢一種即係對於謀殺啊嗰種咁嘅心理，嗰種愛好啊，你睇呢個叫做 cycle 係嘛？ 嗯， 描佢一刀刀咁插死嗰、那個叫做浴室裏邊嗰個 Janet Lee 啊。 嗯， 喂，你就一個 cycle analysis 嗰個心理分析，我真係係唔係？ 係、咁，你伊麗莎白泰勒狼心如鐵都係啊。 係啊， 係嘛？ 一個咧，一個係一個壓抑啊嘅一個咧，希治閣系咪一个嗰阵时就问呢个问题？希治閣系咪一个 suppressed 嘅 misogynist 啊？系咪一个压抑嘅 咁样 受女人者？唔系诶嗱，呢、这个我唔反对嘅、 啊， 因为呢个你提供个新角度，讲到明由 Freud 啊弗洛伊德嗰度去睇、 嗯， 喂叫你睇好多课外书嘅，我嗰阵时睇，我觉得喂呢、这个 argument 咧系 logical 嘅，系嘛？喂，咁呢个系第一阶段，佢 eye opening， 等你重新认识希治閣，同埋你睇下嗰阵时嘅 Rita Hayworth。 唔系认真讲，如果喺学即系学院里边咧， 系 OK 嘅，因为咧你系开拓你一个 系啊， 即系另类嘅角度咧。 因为我细个喺皇都啊，你舞台睇呢啲戏，哇，我冇谂过原来咁嘅 angle 系睇一个唔同嘅一个世界嘅。 嗯， 嗰阵时我中意嘅。 嗯， 但系呢个第一阶段 ，eye opening 第一个阶段。 嗯， 好啦，咁我走咗之后离开咗呢个之后咧，我嗰啲电影学生嚟咧，呢一类嘅教程进入第二阶段，除咗 eye opening 呈现之外咧，佢第二阶段就叫批判啊、嗯，然后咧就数臭希治閣、亨富利·保加同埋30年代嗰扎美国嘅电影，包括咧嗰啲一时嗰啲名导演啊，系嘛。嗯呢啲咧就话佢哋咧原来系成个荷里活片场制美高梅啊金权之下嘅男性霸权主义， 嗯， 系咧 systematically 系系统性地将女性咧塑造做一种咧猎物，然后咧呢啲字眼叫咧物化 objectization 呢啲开始出嚟啊，咁呢个开始咧叫 critical 啦，变化叫批判啦，呢个第二阶段嗱批判咧。都呢个代表一个角度 ，OK？ 如果我嗰阵时仲喺电影学院度读咧，我喺个 seminar 我就话 ，is an interesting argument。 嗯， 但系 sorry， 我咧唔觉得啊，呢啲电影咧，第一系好似你哋讲到咧，系充满对女性嘅仇恨；第二，即使系佢哋都系属于嗰阵时嘅产物。 嗯， 系嘛？第三。就算系嗰阵时嘅，就系而家可唔可以呈现？系可以，因为如果你话咁都唔得嘅话，咁以后冇得拍强奸戏，系咪？ 嗯。 好啦，果然咧，嗰阵时咧就即刻进入第三阶段啦，就系由批判咩进入咧禁止啊。 嗯。 既然系咁，喂，佢坏啦嘛，坏嘅就以后呢种电影题材唔可以再拍， 所以你睇跟住咧，你睇自從千禧年之後，荷里活電影咧，嗰啲女主角啊，同埋係越嚟越變得咧，即係 feminist 啊。 嗯，冇錯，呢、這個例子咧可以用和路迪士尼嘅卡通片去做例子。因為早年咧就係、是、全部嘅卡通片都係你講嗰啲啦，啲、女性咧，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依啲咧係被迫害型嘅。 passive 啊， 係啊，係。好啦，但係你睇到近十幾廿年咧。呢啲荷里活， 你睇法木兰啊， 全部啊，我都噏唔到好多套啦。 唔紧要嘅， 全部都女主角变成一个英雄， 但系百花齐放。 嗯， 你一定要准许不同嘅呈现方式。 嗯， 因为如果你咁样落去嘅批判，跟住禁止咧，莎士比亚咧就大镬啦。因为里边有一套叫《纯罕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伊丽莎白泰勒做过嘅，呢、个里边将女性咧叫咩叫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咩叫 taming 啊？ 呢个字有问题啊！ 喂，对呢个野兽啊叫 taming 啊，系嘛？喂，佢里边系一个好有性格嘅女性，点解你叫 the shrew 系叫悍妇啊？ 嗯， 喂，如果你咁样禁制落去咧，系连莎士比亚都要禁。 嗯， 所以佢你呢个左翼变咗做左交。第二三變到左匪咧，佢係三部曲。 同埋你講翻啲動畫，你如果用翻而家你講個電影學院嘅角度溝嘅分析咧，好多而家嘅動畫卡通片裏面咧，啲男性角色係傻地 嘅。係啊， 係 啊， 啊，通常都係 trouble maker 啦。 當佢指控30年代、50年代對於西方女主角女性嗰個形象化係 stereotype 嘅時候咧， 係、啊。 They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now。 啲所有靚妹最中意。 佢哋而家做同樣嘅事。 嘅 Frozen 係啊， 嗰兩集你睇下嗰啲男性角色， 啊、全部騎呢怪。 係啊，古靈精怪啊，就算係嗰、那個即係咩美玉嗰、那個， 你學電影 都係傻傻地嘅。 周星馳啲電影係得佢一個最似個人樣啫嘛，周圍嗰啲咩田雞啊、元秋啊，全部騎呢怪嚟噶嘛。我哋咁一睇知啊，咁低人啊！就標榜自己啊嘛，嗱啲 casting 啊嘛，喂呢個另話啦，即係睇電影你真係話，喂讀文科嘅我哋呢啲係通識角度，睇到好多嘢出嚟啊嘛，所以你個第一階段就呈現 ，OK fine， 啊係有建設性嘅，第二階段就批判，如果你容許我咧係有不同意見咧，係到此為止，但第三佢開始不容意見，佢叫禁制，禁止嗱，而家卒之就搞到第三階段，佢而家個青面獠牙嘅面目就出嚟啦，就蜕變成為納粹加共產主義者。 嗯， 係咪？ 喂，有啲時候咧，我仲覺得仲差過共產喎、啊，因為而家佢哋以民主之名，以自由之名， 共產主義我只係廣義啊，我唔止係某個國家。 嗯， 即係我講 Stalin、Lenin 嗰度落嚟。 系啊， 所以咪就喺列根咪话咯，法西斯主义喺美国降临就系、是、以 liberalism 嘅名义，系咪？ 以自由之名啊嘛，而家呢个进行。 最近英国 BBC 有一个纪录片片集，系咧，去访问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嘅花园，你知 gardening 咧，系好多西方中产阶级中意，你买咗间屋咧，后边咧料理个花园，佢咧访问好多著名嘅花园。咁本来我哋 expect 咧，就会系呢个系一个 gardening 园艺嘅节目，系讲 botany 植物学，系讲呢个 craftsmanship 系点样栽种啊，点样剪枝啊，然后再讲咧呢个美学。好啦，到佢去到美国拍其中一个花园嘅时候咧，佢访问一个黑人女性学者，呢个学者咧就对住个镜头唔系讲园艺，佢就话你知唔知？而家你睇到呢个美国呢个花园咁靓，你知唔知后面有一套黑奴嘅一段血泪史？佢如果唔系黑白人啊，奴役黑人，点会啊压制啊要佢哋做啊血汗嘅员工啊？原来咁点你哋点白人点会享受到咁靓嘅园艺啊？你哋系咪应该觉得 ashamed？ 嗱，我睇到呢个即刻转台，对唔住，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将呢啲学术。同埋一啲自然嘅纪录片塞咗啲政治入去，你喺度咧对住我说教，系嘛 ？Not because 我对呢段历史唔对黑人同情，系我唔中意你将呢啲咁嘅政治嘢咧，好似咧打针鸡咁样咧，系打入去一套唔应该有政治出现嘅悬疑纪录片。 如果是这样你变成共产党一样。是吧 嗯。 当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喂我好似我细个的时候读到一篇描写文叫香港之夜。他讲呢香港的夜景是很靓的。当我们在山顶望下来一等点灯好像一条珠链那样由这个山脚围绕住到了个山顶。当我们沉醉住看山顶的灯时我们看到远点点如火又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时候一个左派学的先生就说你唔好俾呢篇文章迷惑，你哋要批判，你明唔明？呢篇文章淨係讲香港嘅夜景点样靓，佢唔知道呢啲点点灯光后面係隐藏住香港嘅资产阶级对劳工嘅压榨同血汗，佢冇一句都冇写。咁我想呢个係抒情文嚟 㗎。係描写文啊抒情文。 What's wrong? 你如果要写你咪另外喺个社会学嗰度喺个由讲个香港工业史嗰度你咪讲囉。我点解你要将呢啲嘢侵入抒情文呢所以我好记得小学六年级呢边叫香港之夜莫名其妙俾个左派学嘅先生呢边塞咗啲嘢叫人批判叫人擘大对眼睇清楚唔好俾呢个作者呢种抒情浪漫嘅文笔迷惑呢啲咪就係政治。 你真係陶生你真係唔好彩我就好彩啲。 嗱呢本书嘅小六下学期嘅国语係上海书局出版嗰时上海书局係李怡做嘅。 我初你提返我初中嘅时候我又作过文。嗰时呢我就作咗篇即係我唔记得都系啲随想或者幻想嘅未讲未来。我就写呢一开场就一支导弹划过维多利亚港击中呢个天马南海咁军基地。 呢个 Great Opening。 係啊 ,TISA 嚟嘅。 係啊。 咁炸完之后呢跟住我后面我唔记得咗啦。咁唔知讲战争啊同埋人生啊嘅嘢。咁如果我嗰时呢我老师就都俾到几高分我。即係冇如果用当时有国安法呢我就拉咗㗎喇。因为我呢如果用返你嗰个精神。 九七前啦。咁你咪写九七前囉。 係呀。 你冇写九七前九七后你可以拗系九七前㗎。 我冇写年份㗎係咪咁即当你喺度创作嘅时候呢你仲要挖后面如果你对一个学生去要求佢分析后面呢啲头先你讲啲政治正确啊里面嘅意识形态啊喂呢啲系极权呢去扼杀。创意的一个方法 是没错、 啊、 所以我很记得我小学六年级读这课叫抒情文叫香港之夜先生怎么讲解有几十年我看回 BBC 的纪录片我当堂把火转台好了如果我被人看到的转台我现在今晚我讲出来那你就说我极右咯法西斯咯你陶杰证明你是 racist 咯这些呢Labeling 就跟住嚟啦，就系共产式党式嘅批判。如果我喺小学嘅时候，我同先生讲，我话我唔同意，我觉得咧呢篇系抒情文，唔应该写香港嘅贫富悬殊同埋阶级压迫。咁先生即刻批判我话小资产阶级温情分子，系嘛？同埋对劳动人民毫无感情，呢一跟住就斗争噶啦。 系啊， 所以咧嗱，呢个你而家呢班左教做嘅嘢咧，系有咩分别？我自己咧系由细到大，我系 witness 啊。 你亲身经历 添啊！啲人话你陶杰成喺度抽水，我讨厌政治啊！你而家知点解啊？最戆居嗰啲就系你讨厌政治，但系其实政治有一只左翼嘅。魔鬼无形之手将啲嘢塞咗落你个脑度，然后佢叫你唔准讲政治啊！ 嗯， 你明啊？嗰啲老细开戏一阵又话，嗰啲品牌唔好喺避政治喺避入面，啱嘛？鬼唔知咩？但系当佢有权有势嘅时候，佢就唔俾你避政治啦嘛。佢嗰种系乜嘢政治咧？仲有佢嗰种政治唔紧要，佢俾唔俾你提出意见咧？ 嗯， 准唔准你独立思考同埋提出？My own view 咧，系慢慢唔俾噶嘛。而家你嘅拜登治下，我哋睇到呢半年就系咁啦。嗱，我而家讲嚟呢啲，讲到呢啲，你话你系 Donald Trump supporter， 出边嗰啲人，哇，你系咩啦？右翼啊，侵粉，呢啲就系咧非黑即白嘅 labeling， 系咪？啱唔啱啊？点解呢事发生喺中国人身上？而家咧？三四十年后是连美国东西岸这班人开始做的。那个借口就是 Donald Trump 是衰人。 但 come on， 唔好玩啦。Donald Trump 阻住你揾食啫，嚇、啊、佢阻住你華爾街揾食啫，佢唔叫你 IT 唔好同大陸嚇、啊、engage 啫，嚇乜佢真係玩女人咩？你咁憎佢啊，係玩女人咩？呢啲咪虛假咯，我咪唔信咯，啊冇腦嗰啲咪信咯。人民亦或咧后边 有最好例子咯，克林顿玩得咁开心，但佢俾你搵水啊嘛， 你唔玩咩？ 系嘛？ 阿 Clinton 冇事啊 ，Clinton。 喂，而家 Epstein 嗰个叫吓，嗰、啊那个叫 Palm Bay 啊，佛罗里达州啊，影到相啊，你去做咩？ 嗯， 你 Clinton 去做咩？吓、啊，你做咩堂堂前任总统同一个咁嘅超级扯皮条嘅鸡头啊，系 seen in the same picture。啊！呢啲喺殖民地時代所謂嘅港英啊，如果你係名流，俾人影到張相同黑社會一齊，就係、是、呢個叫 undesirable， 呢個叫 association with undesirable social characters。 嗯， 政府係唔會俾生意你嘅。而家呢啲咁嘅 rules 啊，係全部咧係違反曬啊！所以你叫我信拜登啱唔啱啊？好唔好笑啊！你话广告翻嚟再讲。因为边个控制咗传媒，边个就决定你应该知乜，唔应该知乜。好啦，你电视台有左右又唔紧要，你报道新闻一定要 factual。然后咧，所以报纸就系新闻版同评论版系要分开。喺呢、這個呢、這個 David Bowie 啊，係未死嗰陣時啊，佢曾經講過一番説話。佢話喺網絡未出現嘅時候，我哋睇傳統嘅報紙同埋雜誌，同埋去教堂，同埋嗰個教育，我哋獲告知乜嘢係好，乜嘢係壞，乜嘢係真，乜嘢係假。我哋咧係從來咧係唔需要去質疑。但係自從網絡出現之後咧，呢啲啊～以往我哋建立嘅认知嘅是非标准咧，系全部冧晒。呢个 David Bowie 讲，所以咧，我喺十几年前 Steve Jobs 死嘅时候咧，我喺专栏度话佢话我话佢系撒旦，于是引来苹果日报一扎读者系闹我，啊，我心谂过得十几年啊，你哋呢班蠢人啊，啊，苹果日报读者系要讲明，你自己擘大对眼去睇。 唔系因为社交媒体最大嘅问题咧， 我宁愿冇啊， 系。佢将每个人都神化咗、 啊，加埋呢样嘢， 国内 系啊， 因为咧就个个而家都可以变成一个 KOL， 系啊， 个个都可以变成意见领袖，咁、啊、再呢个第一步， 碎片化啊嘛， 啊 系啊， 呢个第一步，跟住再落去咧就系嗰啲即系以丑为言啊， 系啊。 例如抖音我哋讲过啦 ，TikTok 咧一 里边有好多咧，你见到啲短片咧，系将一啲丑化嘅男女咧摆上去， 恋童癖嘅意思 啊！喂，咁多任总统系 Donald Trump 一个话要取缔 TikTok， 嗯， 冇一个会咁讲， 梗系啦，搵食啊嘛，你阻人搵食，你背后嘅金主， 佢系一个素人，佢系素人喺出边人走咗入嚟白宫，佢想改革呢、這个同。这个叫做朱海迪突然间做了新界乡议局主席有什么分别呢是吧但是朱海迪和支持他的人一定是反 Donald Trump, 是不是对不对其实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你支持素人嘛你就是因为说立法会几十年这班老屎忽在这里利益盘踞于是我们找一群年轻人在区议会那里杀上去Donald Trump 是做类似的事不过当然他是一个有钱佬to start with 咁解啫，系嘛？所以我当日睇到《苹果日报》头三年咧喺度闹啊 Donald Trump 啦，我都系一个专栏度问：喂，你有咩资格闹佢啫？你啲社论作者，肥佬你咪做紧曾经做过 Donald Trump 嘅事咯，关你鬼事啊？你做 T 恤，你点会就踩入嚟做报纸啊？报纸明明有个叫新闻呢个报业工会。已经定晒火烧连环船五蚊一份报纸是保障业内利益。点解你第一个你唔参加仲话要两减两蚊啊你一减两蚊啊是咪搞到其他华侨星岛啊或者其他嗰啲呢是好尴尬。於是咪所有报业工会咪嚼你囉。咁你跟住就整个叫狗仔队唔按正常嘅攞新闻稿啊嚟到呢去登啊同埋睇外电你竟然叫嗰啲友出去呢去揭嗰啲阴尸啊。是吧你是不是黑人憎 喂，佢同阿 Donald Trump 做嘅有咩唔同啊 ？Donald Trump 而家咪喺度四年啊，咪喺度话揭阴私啊？系嘛？《苹果日报》社论咧，系头三年咧，嚼到 Donald Trump 不似人形，因为佢哋嗰啲咁嘅外电全部喺《纽约时报》度照抄啊嘛，系嘛？ 喂， 好啦，到最。好啊，所以喂，你老细应该知啊，啱唔啱啊？ 喂，你都熟知苹果嗰个游戏规则噶，先系嗱，佢两条方面嗱，一系做神，做完神之后咧，就将嗰个神 嗱，我唔知啊，黎生今晚喺赤柱，即系大家黎氏，我唔知有冇听紧呢个节目啊？ 嗯 ，honestly， 嗯， 系嘛？ 或者系 我好想几年前，我好想善意提醒佢， 等于我哋今呢两日都讲啊， 笑话 喂，苹果又话杯葛大台。人哋 系咁嗰啲， 人哋选举，咁你又第一时间报道 嗰啲嚟，所以好混乱啊！搞到 系啊， 因为香港你冇得难怪，香港呢个社会自细嗰个教育基础有好大嘅缺陷，就系咧轻视文科。文科咧，你读文科都未必识政治，政治系文科同社会科学里边嘅藏经阁嚟嘅，系嘛？系嗰、那个。七宝楼台最高嗰层嚟嘅，唔系话你读文科或者读咩政治学啊，就做到政治家。你真系要一只触觉同埋一只天生嘅嗰种叫，即系点讲？嗰种叫吉 feeling 啊。 嗯， 系咪？嗱，呢个另话啦。 系 嘛？所以呢个一月六号之后好多嘢讲啊。呢、这个点样由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呢个叫美国进入魔幻世纪细说从嗱，我再讲一次啊！我希望我头先讲嗰啲系夸张啊。系嘛？啱唔啱啊？因为我哋有时都唔知道咩真定假。 自从 你话 Donald Trump 个仔俾人 ban 咗，或个 Baron 俾人 ban 咗，未必未经证实噶。 嗯， 系嘛？ 2020之后咧，个世界所有嘅变化。 但系我搞到我哋全香港、全世界唔敢信你美国啊！无论你系 Twitter 同 YouTube 定系 New York Times， 我唔信啊。 嗯， 唔信我信边度啊？咁你点样去重新 reset 啊？香港人嘅下一代，咁、 啊、 你听埋呢几万啊？ 系咯， 记住啊！ 当你啲 Facebook 啊、Twitter、苹果啊，所有你以往好信嘅新闻或者媒体， 你就不嬲都唔信 啦。你又唔信，咁周围都唔信。 我信光明顶，光明顶做咗几耐啊？有一日光明顶都俾人闩咪熄灯啊，咁你点啊？所以我哋强调都系话，系一定要理性、逻辑、事实、证据、独立思考，系咪、嗯？我哋讲嘅嘢未必啱嘅，系咪先？ 你可以用翻逻辑嚟推翻。 咁你而家明咗十几年，我哋光明顶嘅宗旨系乜咧？系嘛？ 嗯。 系嘛？仲有好多人闹咁，你咪闹咯。唔中意咪唔好听。但系而家终于1月6号系证实晒。 嗯。